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通烟高速燕郊入口到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京渝旧线白庙桥段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行车要注意安全，雨天打车要提前做好准备啊！今天早上这个猝不及防哈，限号，然后呢打车吧，结果呢我的等位是第五位，居然等了15分钟的滴滴专车才等到啊！今天打车人确实很多，所以出门的时候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同时提前做好准备，带好雨伞哈，别穿长裙哈。好了，北京时间9:0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开始。你在哪里？人都到齐了吗？好了，我们的一群二群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发位置发红包，在不影响安全行驶的情况之下哈，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随时为你敞开了，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来打卡报道吧。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妞妹，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赶快来刷一下存在吧。啊，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将特别邀请到凹凸租车来给大家讲一讲。你还不了解什么是凹凸租车是吗？好了，那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时段，你就有了解了。一定要坚持的收听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哈，10:30到11:00。好了，今天是2018年5月21号星期一，尾号1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关注一下今天的汽车市场资讯，汽车行业需要开足马力，方能驰骋数据时代。炎炎夏日，如何防范汽车自燃呢？五月自驾好去处，到哪里去赏海棠花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先来看一下汽车行业需要开足马力才能够驰骋数据时代。早就进入到数据时代了，那么汽车行业应该怎么样去做呢？亚洲各国的政府呢，对无人驾驶汽车表示支持支持支持。比如说从2015年起呢，新加坡就允许在唯一科技园当中进行无人驾驶的汽车试验，这个测试呢是就是来测试是不是能够上路哈。同样呢，中国现在呢在国内注册的公司呢提供临时许可证，以在某些道路的特定条件之下测试他们的自动驾驶汽车。各国的消费者和政府呢对自动驾驶技术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这将有助于推动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并为汽车制造商开辟全新的矿藏。对，如今的制造商们呢也纷纷的重新思考他们的商业模式，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利用汽车数据创收上。毫无疑问，这将是价值不赤唯一片全新的大陆啊！这其中的价值不赤哈，得自念赤啊！好 了，也希望他们能够挖掘更多的商机哈。这个宝藏有待于能够事先闻到这个气味的人去挖掘去探索了。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已经进入到2018年度第21周，我们来关注第2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The Vamps Martin Jens Middle of the Night。第49名 Heat 5 Shine on Me。 这里与我就害怕你不敢，我的世界只有光芒耀眼存在。 第48名严艺丹 Love is Coming Through。 第47名徐良心跳时光。 夏天暖暖的风，只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 第46名 Sergio Horizo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keep coming back to that moment where it all fell apart. So I try and drink my emotions till I can't feel my heart. And I don't understand how you slip through my hands. I do all I can to get you out of my head. So when I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m choking on the words 'cause I miss you, baby, don't tell me I'm out of time. I got so much of my love here to give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e Night 来自 The Vamps 还有 Martin 合作的歌曲。

哎，你手机怎么刷新不了了？信号不好。好了，你干脆看看加个一群吧。二群其他朋友就算是信号不好那里边了哈。好，抽烟喝酒烫头，沙漠将军大叔，还有牛蜜，每天都会如约而至的追赶太阳的人，还有生活依旧，还有没有没点到的，就在等等里面了。好了，继续攀升，回过头来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re chasing the sun, it's getting low, and we're closing the eye, cause we're ready to go. Just turn up the music, got to about a movie, and everybody could say的梦想开始澎湃，开场白到最后音符都落下来。Have you surprise？ 觉得你随时被剪淘汰，这里有我就害怕你不敢。我的世界只有光芒耀眼存在，刷新这个时代。 唱的第一句还以为是来自欧美的一个组合，后来呢一听哎唱中文歌词才知道，哦，这是原来国内的一个组合 Hitbox 带来这首 Shalom Me。 好，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这首歌曲的 MV 那件你去看一下哈。是在一栋华丽梦幻的古堡当中营造出那种浪漫而又唯美的形象，可以好好看一下养养眼哈。好了，官方微信平台这边呢已经打开了，看到了奋斗的小青年Jesse 进访单位，还有静，谢谢麦芽糖是我们的新朋友吗？全还有北纬40度，特洛伊许健啊， 特洛伊你是哪里都会出现的哈。陈秀华在问怎么进群啊，以前说过很多次了，想要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呢，很简单，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一扫你，然后再拉一拉你，扫你为好友之后呢，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再来重复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我们继续欢声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一首很温馨温情的作品吧，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来自严艺丹的 Love's Coming Through。 借一段阳光围在脖子上，温度顺着加温攀爬， 这首歌还挺适合在雨天听的，雨天一般人的心情都会比较忧郁哈，它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你说北京怎么突然又变得这么冷了，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立秋一样的感觉呢？这首歌曲算是一首暖心曲了，特别是昨天哈，520有没有去表白呢？我说我真的没有可以表白的人。这首歌就送给你了，送给所有的圣诞族们，送去温暖的祝福，祝你们节日快乐，未来找到520可以表白的那个人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严艺丹的 Love's Coming Through。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我们跳一下来听听第46名的乐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

以诚实守信为信条的余承波，为保护古迹，曾带领工人人拉肩扛，在长城的崇山峻岭间树立500多块标志牌。2015年暑假，对己苛刻的他，在学校文化建设项目完工后，主动请环保机构检测，不收分文，深得人大附中等几十所学校信任。他受邀为青年导师，多年来公益捐款达30多万元。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姚家园路东向西方向全线车多，东五环白家楼桥、远通桥北向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导致后车多，队尾排到了七棵树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Tile Cruise Dynamite。 第44名，鹿晗触发。第43名， 沈子，非你不爱。 我也一步一步简简单单跟你走，再也不必孤单寂寞，不必吹着风，我也一年一年安安静静陪你过。 第42名， 范玮琪，蒲公英。 要做勇敢的蒲公英，随风飘哪里。 第41名， A Great Big World Land of Opportunity。 I'm running away to a place where you won't bother meWe won't talk for a while, we'll be ok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o 来自英国的歌手 Ted Cruz 的这首 Dynamite、这是英国的制作人哈、这首单曲呢也是他打入美国市场的第一首单曲。 Ted Cruz 曾经获得过全音乐奖，他的音乐时尚前卫，引领潮流，怎么样，感觉到这种时尚的魅力了吗？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丁，你是谁？已经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很多朋友来刷存在了啊，同时要发来二维码申请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别着急，待会儿一加你们，先扫一扫再拉一拉。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像飞着猎豹不熟悉在热带草原，想把这誓言紫色的夜爱是化学反应， 鹿晗的触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新美丽的气球，彩色的泡沫，这世上充满了类似爱情的温柔。可是你不懂，你真的不懂，只有你完全符合我做的每个梦。像按对了。星球，只要你看着我，像这样看着我，发现我存在，我呼吸都有了理由。哦，爱错了又错，你知道遇见一双眼睛，看着心里最角落，就知道就是你，就是我，回到最后，我要一步一步简简单单跟你走，再也不必孤单寂寞，不必追着风，我要一。 听起来还是挺朗朗上口的一首作品哈，弦子非你不爱。原来不是我们经常说非你不嫁吗？哦，非你不爱。弦子自己觉得哈，谈一次恋爱就好像得了一场重感冒，必须花好久的时间来修复心灵，有很多心力呢让破碎的自己完全痊愈。看过身边太多好友为了爱而难过伤心的弦子，希望用歌曲能够抚慰大家哈，也给予大家力量。哦，说的又是别人的故事吗？是别人吗？不是你自己吗？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着世界下雨，听我擦干泪滴，因为爱是一种互相吸引。看些扑朔迷离，才让我感动勇气，逆风前进我都紧紧守着你。经过挫折的担心，才有期待的剧情，只要我们用力相信，跨过悲欢后黎明。要做勇敢的蒲公英，随风飘哪里，就算曲折我们依然不放弃，要更爱你的决定。抬头看天空的星星， 做勇敢的蒲公英，深爱不离不弃。怎么样，范范范玮琪还是一如既往的给我们一股正能量，像是一道阳光直接打在脸上，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勇气，告诉你一切都会过去的。来，站起来，萌萌，站起来。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的歌曲，范范范玮琪蒲公英，上周全新推荐的。好了，我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sailing away to a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sun will shine and birds will sing there every day. I'm sailing away and I hope that you remember me. It was fun, we had our run, hip hip hooray. You said hello, I loved you soJust like in a movie scene. I want you to know I had to let it

Lady Gaga 的这首 Forget You。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介绍一下 Glee 啊，那是电视台播出的青春音乐剧当中出现的歌曲呢，大部分呢都是他来演唱的哈，剧中的歌曲呢也都是非常欢快的这种情节喜剧的音乐，充满欢乐的气氛，来感受一下这种耳朵享受的音乐喜剧的感觉，音乐喜剧的魅力哈。 Forget you Glee Test。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已经到五月了哈，还到哪儿去看花呢？今天再来介绍一个五月踏青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都在想哈，这北京的春天忽冷忽热的，今天又凉了啊，那郊区的花期，郊区的花期是不是能长一些呢？所以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去赏桃花的地方，凤凰岭哈。京城呢又逢桃红时节了，海拔1200余米的凤凰岭又到了开满桃花的时候了。山桃花哈，满山遍野的山桃花竞相绽放着。对于久居都市的人们来说，边爬山边赏花，大概没有什么比这更惬意更舒服的春季运动了吧。啊，这里拥有京西小黄山的美称，而最美的时候呢不过此时。原来光秃秃的山呢变成了桃花丛林，红白之间的颜色呢现在是凤凰岭的主要颜色了哈。在凤凰岭看桃花最佳的观赏区呢是北纬景区和南线景区啊，从这两线出发呢入山寻访，可以全面的观赏到景区的桃花池啊。爬山的时候要做好准备哈，虽然海拔并不算高，但是对于平时呢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来说， office lady 啊，说的就是你啊，总是一件挑战体力的事情。不过这个时候呢在凤凰岭爬山有些不同，一路上虽然很劳累，但是满眼都是桃花呀，这样的氛围让人的心情总是愉悦的。爬上山顶之后回望啊，村庄房舍还有桃花丛林都尽收眼底，一片满山粉霞如云烟，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桃源意境，诗情画意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最后谁是主宰，谁是

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哲林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这首歌呢，大家很熟悉了，旋律其实是翻唱自俄罗斯的这个天女圣女天团的一首歌曲，原名叫做 Stop Stop Stop， 还加上对歌词的重新创作呢，更加动人了，有没有？请问是不是跟着这样的旋律已经开始坐不住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李玖哲的刚刚好，在舒服的 R&B 的包围之下，用旋律抢占 KTV， 已经是李玖哲的拿手好戏了。如今呢，再次用一首歌曲来炫技，哎，他的真假音转换也真的是刚刚好的。对呀，选择汽车音乐会刚刚好，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 优雅风度。 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选择我 就对了， 就对了，就对了。

作为全新一轮的演唱会，罗志祥和制作团队也将带给粉丝们一连串惊喜。歌迷们看见的将不只是过去熟悉的小猪，他还将尝试玩起综艺感，使出浑身解数，力争带领全场粉丝一起嗨到全新高度。6月9号，张碧晨2018极光北京演唱会将与歌迷见面。据了解，这次演唱会将以全新的面貌来面对大众，除了优秀的导演团队和制作组，舞美也是精美华丽，搭配上特邀的造型团队助力，相信大家不仅能够听到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可以一饱眼福。张碧晨将用她虚极禁毒所浸透的音乐灵魂，辉映出独属于她的极致光环。苏菲·山曼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6月10号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开唱。苏菲·山曼尼1972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郊区，出道第一年就获得了瑞典格莱美最佳新人奖。王菲的《乘客》翻唱自她的《Going Home》。这个来自北方国度的甜美清新的邻家女孩，她的音乐也直接记录了她成长的心路历程，歌如其人，情感细腻、纯净、亲切而又动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10:33:46，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前面已经预告过了哈，恐怕大家也期待已久了。在我们这个时段，将给大家带来实打实的内容哈，相当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您来说，相当实用的内容。好了，这个时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凹凸租车。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来自凹凸租车的公关总监刘倩。刘倩你好。 腾斌老师你好。 叫我腾丁就好了。 大家好。 你好。刘倩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凹凸租车它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 嗯，好嘞。那么在介绍凹凸之前，想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来自中国公安部交管局的一组数据，那就是截止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这个私家车保有量是1.7亿辆，但是呢我们驾照持有人数是3.85亿人。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有超过2亿人是有本无车。那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一组数据预测，到2025年，那么这个2亿的这个有本无车一族将会增加到7亿。因为未来10年我们中国整个的这个驾照持有人数会达到10亿人，但是中国的这个交通和基础的这个道路交通设施对于汽车保有最大容量仅仅为3亿辆，所以意味着在未来10年可能会有7亿人会有这个有驾照但是没有车开的这样一个情况存在。 就说我有本儿，但是我又没有车开， 是的， 怎么办呢？ 对， 能不能谁能借我一辆车呢？租车这个领域呢，恐怕就有很多人去关注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哈，比如说像我吧，我们家有闲置的车呀，放在那儿，然后都这个生锈了哈，这个能不能把它租出去，给我来一点小小的收益呢？ 是的，是的。我觉得腾斌老师这个想法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用场景。那么其实我们创办凹凸的这个初衷也非常简单，那么就是希望以最高效的方式将自己在某个时期之内使用频次极低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的汽车，因为回来就是一个贬值的商品，那么让汽车以一定的回报共享出去。那么这个车辆呢是比较容易产生闲置时间的，那么其实现在整个中国包括国际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闲置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大概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闲置的状态。那么其实我们是为这个供需双方去搭建了一个平台，然后让这个车主通过共享自己的这个车辆去获取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听众呢这个租客呢也能够以这个比较实惠的价格租到自己想要的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初心。 明白了。就说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好像是一个中介一样，两方面需求的人在我们这里都可以得到他们的满足。 对，是的。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上线基本上快4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现在在中国已经目前开放了58个城市，那么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50万的车主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平台当中来共享自己的车辆。 啊、哦，我觉得这50万车主也是说这个思想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比较超前的。 对，是的， 你先到认知这样一个新鲜的事物，然后呢，怎么说呢，先到先得吧。 对， 先意识到就可以自己先获益了。 是的，因为共享经济其实是一个大势所趋。那么其实我们身边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他们会有这种非常乐于分享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对，所以他们可能是我们这个50万车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带领大家去提前进行这个分享意识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我们也真的很感谢他们的共享精神。 算是领军人，我也很有前瞻意识。 是的，是的。 对目前的这个车主们来说呢，车辆共享的方式可以为大家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我们大概明白了凹凸租车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实际的好处都有哪些呢？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种情况哈。第一种情况是说，您家或者家庭里边只有一辆车，那么这辆车可能因为比如说道路拥堵，或者说您工作日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公共交通这种出行方式为主，那么这辆车在你工作日的时候是会闲置的，那么在你不开车的这个日子里边，车辆可以共享出来，然后获取一部分这个额外的经济收益，那么其实是可以来覆盖一部分你养车的成本的，比如说你停车的费用、保养的费用。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您名下有不止一辆车，就是两辆以上的这样的车，但是有一辆是长期闲置的，那么也可以共享出来。 这样的好处，好，我了解了。今天我就看到哈，我们这个提纲前面还有八个字哈，叫车牌共享，利己利人。车牌共享怎么讲？ 是的，现在其实在我们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这个一二线的大城市，然后有这个车辆的限行啊、限牌啊、限购这样的措施。那么其实我们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他们的这个车比如说是八年、十年甚至于15年的这种车龄比较老的车，但是呢可能为了保住这个牌照啊，他不会去把这辆车去处理掉，但这辆车实际的这个使用又频次非常的低，所以呢我们也是考虑到了有很多这个听众会跟我们反映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希望我们能够把，因为我们车辆上架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我们会有年限5年或者6年，那么再长年限的车我们为了保证租客的驾驶体验，我们就不太让它上架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叫保牌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详细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车主让他原本保留他的这个车牌，但是呢去购买我们来这个集中采买的这个车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为大家带来的一款车叫朗逸啊，然后我们以集中采买的这个方式，因为价格会比你自己去这个 4S 店买会更低一些，所以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帮你买车，然后这辆车买完之后呢会放到您的名下用您的牌照，但是呢会把车整个签一个这个托管的协议代管给凹凸，那么在这代管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月会付给这个车主固定的这个收益，那么3年之后我们会以5.5万的这个价格去买断这辆车，相当于说您也不用担心您这辆车之后的这个比如说是二手车我要处理掉或者是怎样这样一个麻烦的过程，凹凸会全程去买断它，然后在这个买断之前的3年过程当中，我们还会以每个月固定收益的这个方式，然后反馈给车主一些这个经济上的回报。 哦，这样的方式让我想起来好像房子有这样的，就是你买了一个公寓，然后他就帮你代租出去了，你就固定拿你的收益就好了。 是的。 然后这个呢还会继续，如果说你担心这个公寓我又住不了，然后N 多年之后他该怎么办呢，很多年之后该怎么办呢，然后你不用担心，他会帮你去处理。 是的。 有点类似这样的方式。 对对对，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变相的去帮您的这个闲置资产去增值。 哦， 对， 那我再重新再捋一下哈，比如说我的车呢已经很老了，不能再用了，但是我想保住我这个车的牌子，我就找到了凹凸租车，然后呢你们可以帮我来代购一辆车，我需要先付多少钱呢？ 是这样的，您可以付全款 啊， 也可以按照3成的这个车价去进行汽车金融，就汽车贷款也是可以的。 贷款， 对， 然后可不可以这样哈？我一个大胆的设想，就说我付这个车买这个车的这个钱和我租车这个钱相抵了，就是说我每月等于不需要再花什么钱了。 是这样的，我这边其实跟大家分享一组这个我们计算过的一组数据哈。就如果说现在这款车是大众朗逸的话，那么车主需要投入的这个前期的费用一共是11.1420元。其中这个包含了车价、购置税以及上牌的费用。那么这个钱付出去了之后呢，您就拥有了这台车，那么这辆车肯定是在您的名下的，这个跟凹凸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在这个车辆所有的这个比如上牌都完成了之后，那么车主来跟凹凸签订托管的协议，那么每个月我们会给到固定的租金是3250块钱。 啊，对，然后在三年之后，我们会以55,000的这个价格去买断这辆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前期投入是11,420元，三年后的净收益是60,580元，这个就是每个月3,250乘以三年， 嗯，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净收益。那么年化的收益率，我们算了一下，是超过18%的。 哇哦！哦， 对，而且我们当中所有的这个收益都是以合同的方式去签订的。 哦，那等于说三年我这本就回来了。 是的，而且这辆车我们还会以55,000的价格买断。 哦，那车基本上，嗯，从新车到租大概能有多少年限？就是它的使用寿命大概是多少年？ 我们基本上这个协议就是签三年。 哦， 三年之后我们就会以这个买断的这个价格去付给车主。 哦， 对， 明白了， 也相当于不用车主去维护这辆车后边的，比如说您觉得这辆车您后边还是不需要，对吧？你也不需要开，嗯，然后不需要的话，那我们就以这个价格去买断。 哦， 对，也不需要您自己去卖掉这辆车。 哦，我了解了，就说如果我买一辆车，也许我看的是花了是10,000多，但是我可能这车的保险呀，然后它的保养啊，然后再加上再扣个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停车费现在也挺贵的，我可能养这辆车要花很多很多钱，但是我给凹凸平台之后呢，等于我这个本儿三年之后就回来了，而且我这中间不用花一分钱了。 是的。 哦，那我还是赚到了。 是的。 大家这个开动一下脑筋算一算哈，我觉得是可以的。好，那刚才我大概了解了，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保牌计划 啊？是的，而且在这个平台出租期间，嗯，我们这辆车其中产生的一些比如说违章啊，然后保养啊，嗯，这个都是由凹凸来负责的。 哦，这就是我马上要问到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 可能很多车主都担心这个， 嗯， 我比如说关系不错，找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把我车租出去了，但是有时候这个违章，你说这怎么说，要是熟人吧也不太好讲哈，你说这你的违章你自己去处理，你别找我，这也不太好说出口，但你说又不是特别熟的人吧，你又担心他到时候赖账啊，反正我跑了把车扔给你，你违章你自己去处理吧，就担心这个。但是交管这样一个中介的公司，我觉得就是更加规范化了，不用这方面的担心。 是的。 嗯，那除了这个给我们带来这些福利之外，还有什么给我们这个车主？比如说，如果我可能更关心的是，我要租车， 嗯， 就是把我的车租出去。 其实刚才我们重点去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保牌，但实际上，除了保牌计划之外，然后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凹凸来把您名下这个闲置的车辆来进行出租。 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有短租有长租，短租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天以上的，比如说有租客朋友他是周末要出游，可能会租三天啊，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是短租。那么另外一个场景呢是长租，比如现在有一些企业用车，包括一些个人用车，可能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甚至于是一年， 嗯， 对，我们也可以去进行这种长租。 哦，那刚才是讲这个车主而言，那么对于我一个如果说我有牌照，但是我没有车，我想去租车，找到了凹凸，对于我来说有什么保证没有？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之前有没有在传统的这种租车的门店去租过车？可能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你需要去线下门店自己去取车还车，嗯，但是在凹凸现在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您只需要下载凹凸的 APP， 那么从 APP 上去选车，然后我们各种这个比如说您的交还车的地址设定好，时间设定好，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凹凸的车管家为您送车上门。 哦， 对，相当于您只要在家里等着就好了啊，不需要您去线下的门店去取车还车这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有凹凸车管家专门去车主那儿帮您取车，然后把车辆去进行一个包括清洗，包括这个专业的安全检测，然后送到您指定的地方，嗯，当您用完车了之后也再还给我们车管家，我们车管家帮您还给车主。 哦， 对， 这点我特别感兴趣，嗯，就是说如果我作为一个想租车的用户来讲，我为什么要选择凹凸，凹凸给我的服务更多在哪里，就是更优于其他的平台是哪里？ 方便。 比如说现在租车平台也很多哈， 是的， 嗯，选择凹凸的理由就是它真的很方便，对于一些懒人来讲呢，又可以把车给我送过来，还洗得干干净净的。 是的。 那如果说出现违章了，凹凸会来帮我来这个做一些事情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下单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我们会去让他去购买一个租车责任险。那么其实这个险种在凹凸上就是成立之前是没有的啊，这是我们跟中国太平洋保险去独立定制的一款车险，是太保为凹凸独家定制的一款租车责任险，就是它独立于车主的原来的这个商业车险的。 就是我在租客驾驶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这个违章，发生了这个违章的时候，处理起来是不需要去动用车主的原来的这个车险的，是由租车购买的租客购买的这个租车责任险，然后来赔付的。所以其实这对车主来说是一个安全上的一个保障。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进一步的了解凹凸租车，来自 Penny 带陪您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旅行，又想出去旅行了。如果想开车出去旅行的话，又没车怎么办呢？找凹凸租车啊。就很多人家庭他其实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想驾车出去，但是呢这个夫妻双方可能两个人都是这个在等着这个轮号哈，买不着车怎么办呢？我们去租一个车吧。然后正好到周五了，然后这个凹凸租车就把这个车都洗干净了送到家里了，然后周六就带着一家老小就出去了。这个车型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可以去选嘛，比如说我们家里人口比较多。 是的，其实我们这儿有很多这个租客都是五座换七座的，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带着父母带着孩子，可能五座车就不够坐了，但是你又不可能因为我一次周末的出游去买一辆七座车，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会共享一辆这个七座的车 周末用一下出去玩。 哦，真的是太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哈，刚才讲了这个凹凸的这个保牌计划，凹凸的保牌计划和社会租牌它的区别又是什么？ 嗯，其实因为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我们就说北京，现在北京可能摇号非常难哈。我记得上一次这个、中签比例基本上是2000:1的这样一个比例了。对对对，所以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就会通过比如租牌的方式，然后去让自己有车开。但是其实租牌这种方式，因为是私底下签订这个协议的，那么它本身不受法律保护。那么一旦在发生，比如说发生事故，这个可能你这个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比如说哈，车辆使用人酒驾啊，出了事故、那可能这个保险公司不赔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肇事人如果没有能力赔偿的话，那么这个车牌的所有人是需要承担这个连带的这个经济责任的。所以但是凹凸的这个保牌项目其实为大家规避了这方面的风险，因为我们实际发生的这个车辆的出租业务是在这个就是过程当中是有凹凸来全权担保的 啊、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风险从法律上这个层面上就已经为大家都规避了。 哦， 对， 嗯，真的，以前我就想把汽车租出去，真的就是这个担心，如果说这个租车人他要是出现了一些违章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违章、我受到连带责任，我真的特别冤枉。 是的， 我说我为这点租金我算了，我不干这事，哪怕我车就放在那儿生锈算了。 是的，但是我们刚才其实介绍了我们有一个租车责任险。 嗯，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那么是由这个险种来赔付的，并不会涉及到车主原来的这个车险。 哦，好，这对于车主来讲呢也算是一个福利了，算是一个好消息了。那这个计划听上去特别吸引人哈，我们听众如何参与到凹凸租车的共享计划当中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听众朋友特感兴趣了，我们怎么参与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已经共有三个渠道哈。第一个渠道是关注一下凹凸的服务号，叫凹凸共享租车，那么点击第一个菜单成为车主当中的保牌赚钱报名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下载凹凸的 APP， 那在我们的 APP 首页今日推荐当中可以了解到我们保牌计划的这个详细的情况。那么第三种方式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来报名参与。 好，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种渠道，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自己方便的方式哈，或者拨打电话，或者下载一个 APP App， 是的， 都是可以的。又想起我们刚开始说到这个凹凸租车的这个八个字哈，就是车牌共享，利己利人。如果您是没车开想租车的，这也可以方便您，如果您是有车想把它租出去的，您也可以来找凹凸平台。 是的， 好，那在下周一的这时候呢，我们还会请到刘倩再继续给我们介绍凹凸租车的相关情况，是不是？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再来听一首歌曲，同时在这要特别感谢刘倩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知识，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凹凸租车，真的是车牌共享，利己利人。 好的，谢谢腾明老师，谢谢大家， 好，再见。 用舞步来证明热浪